让谁还？姓周的。 顾恒眯着黑眸看他，嘴角勾着一抹冷笑。沈庆黎知道他误会了。 我和宇泽哥以前就认识，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关系，我也不会要他的钱。 这里是高尔夫球场，不是会所，他不会再为了钱做出卖身体的事儿。顾恒听到沈清离口中的这个歌，舌尖抵了下后槽牙，脸色越来越阴沉。他丢下球杆，揽住他的腰，一把将他扯到怀里，手掌磨蹭着他敏感的细腰。 就这么亲密，你也跟他做什么了？ 意有所指的问题。顾恒以为他为了钱对周宇泽做了那天对顾恒做的事儿。沈清离瞳孔放大，双手抗拒地推他，想挣脱。 我没有。 顾恒疯了，周宇泽他们只要转过头就能看到他们，但他的力量在顾恒面前微不足道。顾恒不慌不忙地看着他，眸中沉寂又带着异样的情绪。 沈经理，你最好收敛点，短时间内不要让我发现别的男人碰过你。 清纯白皙的脸上写满紧张和羞愤。沈清离一双杏眸奶凶奶凶地瞪着他，仿佛要把顾恒的一张俊脸瞪出一个洞。又这样僵持几秒，顾恒先松了手，若无其事地逆着他，发现沈清离还在瞪他，心情莫名的愉悦起来。他眼角浮起一点笑意，再次抬手屈着手指往他光洁的额头上磕了一下。 瞪谁呢？ 沈清离俯身将地上的球杆捡起来，他抬眸看向他时脸上已经恢复平静。 顾先生对我有好感。 顾恒像是听见了什么笑话，淡漠的神色让人难以靠近。 我做了什么让你有这样的错觉？就因为管你上学？ 男人平静的声音仿佛隔着一层骇人的寒意。沈清离低下眸子，没再看他。 我理解的一夜情，双方只是各取所需。我卖自己出夜，顾总给了钱已经两清，再见面就是陌生人。现在顾总越界来管我的事，是不是不太合适？ 沈清离明白自己这样说太忘恩负义，在不夜城是他拜托顾恒帮他的，但是他有自己的生活，他跟顾恒云泥之别，他不想让自己有过多妄想。他跟着顾恒，他给他钱，他随叫随到，可以完美解决两人的需求，可他不想这样。他不希望他小心翼翼藏了这么多年的情愫沾染上尘泥，他不希望待在顾恒身边一次次的消磨。他失去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不想到最后他连唯一珍藏的东西也变了味儿。顾恒静静站在沈清离面前，天空黑压压的，深邃的眉目被黑暗笼罩，有些不真切。这样的沉默下连空气都变得压抑起来，直到男人自嘲地冷笑了一下。 理解得不错，陌生人。 之后顾恒对沈清离的态度只是普通客人和球童，递杆收杆，顾恒没有再看他一眼，也没再跟他多说一个字。周宇则时不时会跟顾恒搭几句话，顾恒几乎不应答，大多数时候是林秘书搭话。黑压压的乌云压下来，有要下雨的趋势。 顾总，看样子快下雨了，我们先回去吧。 高尔夫球场外，周宇泽站在车前主动跟顾恒握手。 顾总，我希望您能看到我的诚意。 周总的诚意我暂时还看不到，我要的诚意是货真价实的产品，不是口头上的承诺。 顾恒没跟周宇泽握手，一次非常不愉快的高尔夫球商谈。沈清离换好衣服出来时，外面下起大雨，京城夏日的雨季总是来势汹汹，不到一分钟整个球场就被雨雾笼罩。他出去时刺眼的车灯一晃而过，贵气的宾利从他面前驶过， 沈清离举着雨伞站在雨幕里，这一刻仿佛回到了那天，只是他依旧是站在雨里迷茫狼狈的小狗。而顾恒只是停留片刻，风光霁月不可高攀的过路人。 哎，顾总，是沈小姐，这么大的雨要让她上车吗？ 林秘书示意司机开慢些，以便随时能停下。顾恒冷冷收回女孩身上的视线，嘴唇噙着一抹轻蔑的弧度。 林川，你对她有好感？ 林秘书脸色一白，立刻侧头俯身道： 顾总，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哪儿敢啊，别说到目前为止顾恒只有过沈清离一个女人，哪怕顾恒真的一天换一个，他也不敢觊觎。顾恒闭上眼睛。 从什么时候你也开始揣测我的想法，替我做决定了？ 我很抱歉顾总。 林秘书大气都不敢喘，确实是他多嘴了。 送五万现金给沈清林，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踢他。 宾利车影消失在雨幕中，沈清离继续低着头往外走。没多久又一辆车驶过来。 清林，快上车，不是让你等我吗？这么大的雨要淋湿了。 周雨泽从保时捷上下来，接过沈清离手里的伞，看他犹豫的样子，他便笑道： 你叫我沈哥，难道我还能让你一个人回去啊？你要是不上车，哥哥就陪你站在这里看看雨。 沈清离杏眸泛起泪光，不知是因为刚才匆匆驶过的宾利，还是因为周雨泽的话。他上了车，周雨泽拿出干净的毛巾，抬头帮他擦肩膀上落的雨珠。沈清离将毛巾接了过去。 谢谢雨泽哥，我自己擦就行。 感受到他的疏离，周雨泽没再坚持。车厢内响起优美的钢琴曲。周雨泽从小学钢琴，当初两家还是邻居时，他还去看过周雨泽的钢琴比赛。正值年少，他穿着一身白色西装，随着指尖落在琴键上，发出动听的钢琴曲。那次周雨泽得了钢琴比赛第一名，他走下颁奖台，第一时间把第一名的水晶小钢琴奖品送给他。沈清离看着笑得灿烂的周雨泽，脑海中第一次对童话书里的王子有了具象化。一束灯光打在他线条柔和的侧脸上，那时沈清离偷偷给周雨泽起了个绰号，钢琴小王子。后来被沈清燕知道他取的绰号，还揉着他肉嘟嘟的脸嘲笑他，说他土掉渣了。想起往事，沈清离心绪缓和了些，他主动说起关于舅舅一家消失的事儿。 你怎么不跟我母亲说实话？要是我知道，就能早点过来了。 周雨泽拿出手机，让沈清离加他的微信。 哎，我先转点钱给你，你应应急。 不用了，雨泽哥，我跟你说实话，只是不想骗你。现在我的钱够用，也能负责我哥的治疗费。 沈清离不想再欠别人人情。沈家跟周家只是邻居，他和周雨泽也只是小时的玩伴。他现在很窘迫，但他能工作，能负责哥哥的治疗费。他没有办法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的帮助。 清离，我给你的钱，你可以当作是借的，不要有心理压力。 沈清离依旧摇头，看他不愿意接受，周雨泽默默给他转了10000块。 清离，之前就当哥哥奖励你考上大学了。 我现在每个月都能赚将近30000块，除去哥哥治疗费还能攒一些，以后继续上学用。 沈清离说着，将他转的钱退回去。周雨泽看着被退回的钱，眸子里闪过一抹伤感。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清离，你一定要跟我算这么清吗？ 就是因为跟雨泽哥关系珍贵，我才不舍得在这段感情上掺杂金钱。记得小时候，我把爸爸的古董花瓶打碎了，还是雨泽哥帮我顶罪的。 直到现在我都很感激你。 之后周雨泽静静听着沈清离说以前的趣事儿，他说的每句话他都会回应。沈清离笑时他在看他，沈清离看向他时他若无其事地看向别处。一小时后，沈清离下了车，在一个普通小区门口，他提前下车，没有让周雨泽知道他现在的住处，又让他平白担心。两人道了别，沈清离独自走回老小区，脑海中不停地浮现出小时候的事儿。接受别人的好意，就要还人情。沈清离从小就很固执，欠别人人情一定要还。周雨泽帮他顶了弄碎花瓶的责备，他也在那一年每天陪周雨泽练钢琴。因为周雨泽说一个人练钢琴很无聊，沈清离要是真想谢他可以来陪他，哪怕是坐在他旁边都行。就这样，沈清离陪着他练了一整年钢琴。走到老师小区单元门口，林秘书站在那里。 沈小姐，顾总让我把这些钱给你。 沈清离看了一眼，5万块现金。 他说这是你们说好的。 那天早上，顾恒问他要多少钱时，他就是准备说5万。顾恒这是真的要跟他划清界限了。他接过钱，道了谢。林秘书是开着自己的车来的。他离开后，老式小区单元门口，昏黄的路灯下只站着沈清离一个人。空气中混杂着雨后特有的泥土味。人生这条路注定只有他一个人走。周雨泽在京城期间几乎每天都会去高尔夫球场接沈清离下班。有了那5万块，沈清离这几天压力没有之前那么大了，整个人都透着轻松。 你不愿接受我的帮助，不如你跟我回乡城，我帮你找一份工作。 沈清离眨眨眼睛。 雨泽哥该不会是打算在你的公司随便增加个助理职位，然后让我心安理得地拿着你给的工资吧？ 周雨泽无奈，又拿沈清离没办法。 清离长大了，哥哥骗不到你了。 雨泽哥，这几天你来接我，我已经很开心了。 沈清离毫无杂质的眸子看着周雨泽，每次跟他聊天总能暂时忘记此时的困苦，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周雨泽跟着他笑了起来。 再过2天我就要回去了，你要是有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哥哥会帮你的。 我想请你吃顿饭，雨泽哥你有空吗？ 周雨泽看了眼这2天的行程，沈清离也看到了行程排得很满，正想说下次，周雨泽把自己的行程给他看。 明晚我要去参加京城的商业酒会，刚好我缺个女伴，不如你请个假陪我去。 好啊，明晚几点？ 第二天晚上，沈清离换好周雨泽助理送来的小礼服，站在他每次下车的小区门口等他。保时捷停下，周雨泽穿着一身灰色西装下车帮沈清离开门。看到沈清离的一瞬，他的目光顿时定住。沈清离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很奇怪吗？ 妆发都是他自己弄的，只是比平时更细致一些，画了眼影和睫毛。周雨泽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眸子里透着细碎的光。 很好看。真担心酒会上会有男士骚扰你。 沈清离拉着裙摆弯腰上车，周雨泽坐到他旁边，将胳膊支起来示意他挽住，语气颇为严肃。 等会儿要一直跟着我，这么乖的妹妹可别跟别的男人跑了。 沈清离被他的话逗得笑了起来，将手轻轻挽到他胳膊上。商业酒会是京城商圈里权贵豪门举办的酒会，邀请 A 国每个城市跟他们有合作的上市公司董事总裁来进行人脉资源交换的重要社交活动。周雨泽和父亲也在邀请名单里，只是周家生意忙，周父没办法抽空过来，就让周雨泽代表他。今年的商业酒会在京城有名的雅园举办， 雅园曾经是明清时期某位官员的府邸，里面的苏州园林最具特色，近些年被改造成商用。沈清礼挽着周雨泽穿过一个前庭，前方就是宴会厅，中式宴会厅，宴会风格却偏西式。也许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交，里面的餐点都是自助的，同时提供红酒。角落里放置着一整套茶台，有穿着宋代服饰的侍者在制作宋代点茶，那里围了不少人，沈清礼也多看了两眼。 想去看吗？ 沈清礼摇摇头，自从进入雅园他就有些不自在，他的身份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周雨泽安抚般地拍拍他的手背， 没事儿，有我在别紧张。 哎呀，这不是周公子吗？ 旁边有人跟周雨泽打招呼，沈清离跟着周雨泽走过去，视线也朝那边看过去。当看到中年男子身后的清俊身影时，他局促地低下头。 来来来，顾总，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小周总，这两年周家的生意越做越好，周家的晶圆芯片啊也开始生产了。 赵总笑眯眯地给顾恒介绍周雨泽。顾恒穿着手工定制的黑色西装，一扇雕花屏风恰好在他身后，无形中衬得他身姿玉秀，深刻的五官在宴会厅柔和的灯光下染上一层暖意。 我们见过。 顾恒无视周雨泽伸出要跟他握的手，骨节分明的指尖随意地端着一杯红酒。 合作的事情乔月还需要考虑， 周氏第一批晶圆刚开始生产，等生产完我会将样品寄到乔月，希望顾总到时候能给一些建议。 周雨泽态度谦逊，语气稳重，并没有因为顾恒的态度而有所改变。两人谈着公事，虽然从见到顾恒他就没看过沈清离一眼，但沈清离鼻尖上还是冒出一些汗珠。周雨泽和顾恒一直在说关于芯片的事情，他根本插不进话，只能默默地站在周雨泽旁边。 好，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周氏不会让你失望的。 听两人要结束话题，沈清离急忙对周雨泽说， 雨泽哥，我有些…… 两人同时开了口，沈清离下意识惶恐地看了眼顾恒，低下头。他感觉到一道冰冷的视线，顾恒正在看他。 周总刚来京城一个星期，却找了个球童陪你参加商业酒会，他的身份似乎不太合适啊。 沈清离抿抿唇，没说话也没抬头。周雨泽低笑一声，看着沈清离说， 没想到顾总还记得清离在高尔夫场做球童，我跟青离从小就认识，我算是看着他长大的。我把青离当妹妹，顾总别拿他开玩笑了。 沈青离看了眼周雨泽，紧张的情绪缓解了些。 小姑娘还没吃晚饭呢，估计是肚子饿了，刚才失礼了。 道歉的话应该由犯错的人说，刚才他声音太小，我没听到。 周雨泽往前半步，将沈青离的身影挡去大半。 清离胆子小，第一次参加这么专业的酒会，顾总可别为难他了，不然下次小姑娘耍脾气不愿意陪我来了。 沈清离挽着周雨泽胳膊的手无意间握紧。 他可不胆小，在我认识的女人里就他胆子最大， 胆子大到敢主动接近他，撩拨他，跟他上床，在他食髓知味时又三番两次地拒绝他。除了沈清离还有哪个女人敢呢？顾恒说完就被几名总裁董事长簇拥着走开了。沈清离松了口气，周雨泽带着他去拿吃的，但他现在根本吃不下去。 清离，你认识顾总？ 沈清离顿了一下，咬了一口造型精致的桃花酥，机械地嚼着。 不认识。 周雨泽眸子里闪过一抹疑惑，如果不认识，他为什么感觉顾恒有些在意沈清离呢？ 之前在高尔夫球场换球童，这次酒会上又为难跟着他的女伴。父亲跟他说过，顾恒对女人不感兴趣，唯一能让他感兴趣的就是利益。按理说，顾恒可能都不会在意他今晚有没有女伴。 还想吃点什么？要果汁吗？ 沈清离接过果汁喝了一口，心不在焉地吃着甜点，周雨泽在旁边陪着他。 雨泽哥，你来这个酒会应该有很多人要交际吧，你不用管我，我吃完就去找你。 嗯，好，那你别乱跑啊，我就在宴会厅。 他走后，沈清离放下盘子，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刚吃几口酥他就被噎倒了。沈清离站起来想去外面透透气，但头有些晕，定睛一看，周雨泽刚才给他端的果汁好像是雅园最有名的桃花酿，好在他只喝了几口，只是头晕，应该不会醉。沈清离走出宴会厅，外面是雅致的苏州园林院子，之前在沁园工作时，沁园那边的花园也跟这边差不多，只是沁园很热闹，不间断的戏曲和评弹表演，而雅园的花园里很安静。沈清离走到小池塘边，坐在一块石头上揉揉自己的肚子。八月的夜晚依旧炎热，吹过来的风都带着热意。坐了几分钟，腹部的不适感已经消失，但他一点都不想回宴会厅，顾恒在的地方他都不想去。 顾总，你父亲已经察觉您在他身边安插了。 林秘书的话戛然而止，本以为没有人的花园里出现那抹白色身影，让他的神色变了变。沈清林没想到在这儿都能遇到顾恒，而且刚才他们好像在说特别机密的事儿。他身后是一座假山，没有路，又不能装作没看见，只能站在原地跟他们打招呼。 啊，顾总，林秘书，好巧啊。 林秘书带着标准的笑容跟沈清离打招呼，两人朝沈清离走过去。 沈小姐，怎么不在宴会厅里啊？ 里面太闷了，我出来吹吹风。 沈清离不敢看顾恒，他手里夹着烟，在指尖亮着猩红的光。 刚才沈小姐有没有听到什么？ 一阵风吹过来，沈清离的裙摆飘了起来。男人低眸，蹙眉看去，视线掠过面前的女孩。米白色吊带纱裙，多层纱质裙摆，裙摆上同色系花朵刺绣中掺杂的亮片，风一吹动飘荡起来，如同流萤一般。她长发编成侧马尾，黑色麻花辫间有一根杏色发带穿插其中，整个人静静站在那儿，如同童话里走出来的公主。周雨泽刚出现在宴会厅时，顾恒就看到她旁边这抹身影。女孩红唇微动， 我什么也没听见。 他的声音很软，又带着紧张的颤意，让顾恒想起那晚他抑制不住，不顾他的低声求饶，将他抵在浴缸里，逼他说一些羞耻的话。那是他们那晚的最后一次。顾恒喉咙发干，烦躁地吸了口烟，吐出的烟雾被风吹走。 在我面前撒谎是要付出代价的。 沈清离眸子轻颤，小心翼翼地看了顾恒一眼，他不会跟他开玩笑。 我只听到林秘书说您父亲已经察觉这一句。 顾恒挑眸，脸上没什么表情，似乎在观察他有没有撒谎。沈清离看顾恒没有打算放他走的意思，便继续解释， 我真的没听见，林秘书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只听清楚这一句。 顾恒觉得他这样着急的样子很有趣，勾了下唇，轻声靠近他。 谁给你跳的裙子？周雨泽。 沈清离握紧双手，没有说话。男人又靠近了些，薄唇凑到他耳畔，灼热的气息扑在他脖子上。 经理，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像公主。 公主？你多大了还想当公主？看起来跟未成年一样，这裙子不适合你。 沈经理往后退，跟他拉开距离。 我年轻，像未成年不奇怪，不像有的人穿什么都老。 顾恒脸色变了，林秘书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后背冷汗直流。他跟着顾恒这么多年，还没听见谁敢这么跟顾恒说话的。 周雨泽不冷，他才来京城几天，你就跟着他来参加宴会，就你这种未成年，别人几句好话哄哄，就傻乎乎地跟着走了。 我和雨泽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关系，而且他人很好。 谁知道呢？我劝你不要太天真。周雨泽也许早就跟你小时候见过的他不同了。 男人说完转身，嘲讽地重复了三个字： 未成年。 之后，林秘书跟着顾恒离开了花园。沈清离默默看着他的背影，随后也回到宴会上。周雨泽还在跟几名中年男子交谈，沈清离不好过去打扰他，便想去看看宋代点茶。那边站着几位金贵小姐，穿着重工刺绣旗袍，很好看。沈清离也喜欢旗袍，他母亲以前有几件，他还记得母亲穿着旗袍的样子，端庄大方。一时失神，从他身边走过的一个女人忽然撞了他一下，女人手中的红酒杯一歪，悉数红色液体洒到她裙子上，从胸口一直到裙摆很大一片。女人穿着性感的红色礼服，沈清离一眼就认出来她是娱乐圈里的顶流女星邵静柔。她扫了眼沈清离的长相，认定她不是京圈里的贵女，但能出入这种地方的人，她不敢明目张胆地得罪。 不好意思啊，裙子我陪你，你去换一件吧。 他语气中充满轻蔑和不屑。沈清离没有接他的话，邵静柔的助理很快就过来了。 带他去休息室换衣服。 助理面露难色，吞吞吐吐对着邵静柔说悄悄话。沈清离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只是邵静柔听完就不耐烦地看着助理。 换个衣服能要多长时间？他这裙子撒上红酒这么显眼，到时候他乱说被他听了去怎么办？你守着他，让他动作快点。 助理没再说什么，让沈清离跟着他走。穿过一个长廊，沈清离跟着助理进了小院，他塞了条裙子给沈清离，然后指了指院子里的一个房间，将手中的磁卡塞给他。 那你就去那个房间换吧，哎，速度快点啊。 看沈清离不动，他拉了拉刚才给沈清离的裙子。 这是静柔的备用礼服，比你这条 CL 春夏限定款要贵的，不用还了。 沈清离没有拒绝的理由，也不想给周雨泽添麻烦，抱着裙子刷卡进休息室。院外有人站在长廊里喊邵静柔的助理： 小雪，快过来，快。 小雪被叫走了。沈清离进入休息室后，看了眼里面古色古香的陈设，他不敢乱碰，有的看起来似乎还是老物件。他走到一扇屏风后面，将自己的脏裙子脱下来，正研究着邵静柔这件黑色礼服怎么穿，房间的门响了，有人推门进来。沈清离原本以为是邵静柔的助理，捂着自己的胸口朝屏风缝隙里看过去，随后浑身一僵。 顾总，干净的衣服我给您放这里了。 林秘书放好干净的衣服，又愧疚道： 邵小姐可能是不知道您讨厌香水味。 出去。 顾恒嗓音冷沉。林秘书低头出去，房间里静了下来。沈清离在屏风后面连动都不敢动一下，只在心里祈祷，祈祷顾恒在外面换完衣服就离开这儿。顾恒站在床榻旁边，先将领带扯下来，脱下西装外套和里面的衬衣。正当沈清离松了口气，以为他站在那儿就能换完时， 他光着上半身，抱起干净的衣服朝屏风这边走来。沈清离蹲到地上，用礼服遮掩住自己的胸口。随着顾恒的靠近，他还听到他解皮带的声音。他咬着唇，想着要怎么跟顾恒解释。就在顾恒快走到屏风这边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他将手里的衣服丢到屏风上，转身去接电话。沈清离松了口气，邵静柔的礼服他实在是不会穿，便想把自己的脏裙子再穿上，至少被顾恒发现后他是穿着衣服的。他小心翼翼地穿，尽量不发出声响，但顾恒没打多久电话，说了几句就折返回来。沈清离又吓得不敢动，让他想不到的是，顾恒走了几步就没动了，然后他的脚步声远了，最后他听到开门关门的声音。 顾恒走了， 也许给他打的那通电话有急事。沈清离放下心来，迅速穿礼服，屏风里侧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他刚刚套上，身后传来男人冰冷的声音。 你在我休息时脱成这样，是打算故技重施吗？ 沈清离吓得一激灵，猛地蹲下身捂住自己的胸口。裙子已经套上，但后背一直到腰部的拉链没有拉上，他要是不按着胸口就会走光。顾恒没走，那刚才的关门声，他让这个男人骗了。他转头看去，男人没穿上衣，散漫地靠在屏风上，腰腹部线条流畅的肌肉让他多看了一眼，轻轻一眼就被顾恒捕捉到。 沈经理，好看吗？ 我只是进来换衣服的，我裙子被弄脏了，邵静柔的助理带我进来的，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你的休息室。 沈清离怎么会想得到邵静柔手里有顾恒休息室的磁卡？顾恒眯起黑眸。 邵静柔？ 哦，他把红酒洒到我裙子上了。 站起来。 沈清离捂着胸口，红着脸不愿意动。 我穿好裙子再起来。喂，你能先转过去吗？ 顾恒嗤笑一声，在他身后蹲下。沈清离后背漂亮的蝴蝶骨完全露了出来，白皙的脖梗一直到盈盈一握的腰身。顾恒浑身泛起燥热。 周雨瑟在哪儿？ 沈清离感觉自己后背烧得慌，耳根红透了。 他有事，我自己能处理。 顾恒伸手，修长的指尖落在拉链上，却并没有帮他拉起来。 你说是邵静荣的助理给你的卡？ 嗯。 卡呢？ 他从地上捡起卡片递给顾恒，裙子的拉链被他拉了上去。沈清离稍稍整理好便站了起来。顾恒看着那张磁卡，眸子暗了几分。雅园的这间休息室是他私人的，平时小院都会上锁，只有他来这里参加宴会时，院子才会打开。 邵静柔今晚想做什么？ 顾先生，我现在可以出去了吗？ 顾恒堵在屏风边上，沈清离局促地提着自己的纱裙，看到他身上的大片红酒渍，顾恒不悦道： 这么脏你还穿？ 邵静柔给我的裙子我不会穿。 沈清离面露难色，顾恒扫了眼那件性感黑裙，眉头拧了一下，又看向他： 把裙子脱了。 丢下这句话，他转身出去，扯过衬衣，边穿边给林秘书打电话： 送条裙子过来。 啊？ 裙子，沈清离的尺码。 好的，顾总。 沈清离从屏风后面露出半张脸。 不用这么麻烦的。 顾恒没搭理他，自己站在外面换着衣服。沈清离每一秒都过得很煎熬。 几分钟后，林秘书送裙子过来，顾恒拿裙子给他换，发现他还穿着那件脏裙子。 我是让你脱了，还穿着，这么舍不得周雨泽送你的。 沈清离接过来，看了眼，是件黑色小礼服。 你能转过去，或者出去吗？ 顾恒沉着脸没动，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需不需要让你秦哥哥亲自来帮你换？ 我跟雨泽哥之间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呢？ 话音刚落，男人就靠近他，微凉的指尖勾着他脸侧的发丝，帮他别到耳朵后面。沈清离往后退一步，顾恒就往前走一步，直到他后背抵到墙上，顾恒顺手捏住他小巧的耳垂，暧昧地摩挲着。 那你为什么要拒绝我？ 沈清离缩缩脖子，泛着红晕的眸子对上他冰冷的视线。 你有很多女人，不缺我一个。 谁告诉你的？ 沈清离咬咬唇，眨着眼睛，一副被他欺负得快哭的样子。 我亲眼看到，我听到的。 顾恒又往前一步，手撑在他后脑勺上。 是吗？你看到听到什么了？ 我看到沈妙音不止一次从你车上下来，那天我因为学费的事情跟你打电话，我也听到你那边有那种声音，两个女孩的声音。 顾恒挑挑眉，没说什么。 今天也是啊。 今天 邵静柔有你休息室的卡，她能进你的休息室，一男一女在休息室还能做什么？ 邵静柔演技不怎么样，完全靠着一张漂亮妩媚的脸成为顶流。她身材性感，情商又高，还是顾恒最后一任他承认的女朋友。跟邵静柔分手后，每个月都要换女朋友的顾恒之后一直保持单身。现在知情的人还在微博上曝光过，顾恒是因为对邵静柔念念不忘才没有再交往女朋友的，说邵静柔是顾恒的白月光。沈清离脑袋里浮现许多回忆，一时失神，等回过神来时，发现顾恒正勾着唇看他。他是真的在笑，那双冰冷的眸子里都带着豁然的笑意。沈清离感受到自己心脏乱跳，匆匆别开视线。 你既然有那么多女人，为什么就是不放过我呢？ 顾恒敛起笑容，俯身揽住他的腰身，随着他的靠近，两人的额头抵在一起。沈清离后面就是坚硬的墙，根本没地方可躲，呼吸交缠，女孩身上淡淡的清甜气息让顾恒控制不住腰间的手，轻轻捏了一下。沈清离又在奶凶奶凶地瞪他，顾恒胸腔间溢出一声低笑，不太真切。他稍稍直起身，眸子依旧落在不染纤尘的小脸上。 用的什么香水？ 我没用过香水。 他连吃饭都有问题，还用香水，太奢侈了。男人的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捏着他的后颈。顾恒很喜欢沈清离皮肤的手感，很软，稍稍用力就会留下红晕。 没用。 哦。 顾恒手心用力将他拉紧，薄唇在他白皙的脖子上吻了一下。 那为什么每次靠近你我就想跟你做？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或许是喝了酒的缘故，沈清离被他亲的双脚发软，想推又推不开。 我什么都没做，明明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放开我。 顾恒抬起头，指尖捏住他的下巴。 放开可以，你亲我一下，就像那晚一样。 沈清离咬咬唇。 我不要。 顾恒磨蹭着他的唇。 好， 那我亲你，你不需要我。 沈清离没说话，他没经过他的同意就亲他，他肯定是要咬的，而且每次咬完顾恒就会放过他。小丫头心里有什么想法都会写在脸上，顾恒自然看得出来他想做什么。 沈清离，你欠我个人情。 闻言，沈清离的态度立刻就软了下来。 我会还的，只要我能做的。 现在就有。沈清离，亲我。 换一个。 上次因为没钱和绝望带来的勇气，现在是没有的。 好，我亲你。 说完，男人捧着他的脸吻了上去。沈清离下意识又要咬他，顾恒敏锐地分开，他呼吸有些重，咫尺间都是属于他的冷漠之香。 你属狗的，这么爱咬人，张嘴。 他语气低沉，如同幼哄，沈清离的呼吸也乱了。 顾恒， 他一开口说话，顾恒的吻再次落了下来，又急又切，轻咬着他的唇，放肆掠进。男人将刚才自己拉上去的拉链拉了下来，背部皮肤暴露在空气里。沈清离控制不住地往他怀里缩，试图遮住他岌岌可危的裙子，以免走光。 我帮你换。 顾恒有些粗粝的手掌在他后背游走，掌心覆盖在他腰间的皮肤上。 顾恒，我自己来。 沈清离嗓音轻颤，他一说话似乎刺激到顾恒的某根神经，唇间用力吻住他的锁骨。 沈清离，你还是没穿。 男人恶劣地在他胸口捏了一下，沈清离还在颤颤巍巍地解释， 带子会露出来的，我穿的胸贴，顾恒不行。 顾恒没再弄他，捧着他的脸再次吻了上去，但身体的燥热一点都没有减少，反而烧得越来越旺。沈清离被他亲得迷迷糊糊，或许是因为喝了酒，无意间开始回应他。顾恒呼吸一重，撩起他的裙摆。 顾总，邵小姐过来了，说是给您道歉。 林秘书在敲门，一直敲，听到声音后，顾恒松开女孩，黑眸中情欲未散。女孩被他亲得眼眶泛红，杏眸里蕴藏着水色。顾恒额间青筋跳了一下，修长的指尖拭去她嘴角的水渍。他将她抱在怀里，闭上眼睛，冷静了几秒。 把衣服换上。 顾恒拿着外套出去了，沈清离同样缓了几秒。他真的要疯了，要不是林秘书过来，他就要跟顾恒。下次喝东西要小心些。门外，顾恒手里的西服外套随意地放在腰腹，他冷冷看了眼林秘书。 邵静柔来找我做什么？ 林秘书突然察觉自己可能坏了顾恒好事，他视线看了眼顾恒身后的门。 难道沈小姐在里面？ 刚才顾恒让他送衣服，他就觉得奇怪，但是他们顾总什么时候这么失控过？这里可是雅园，外面宴会厅里全都是京城权贵。 邵小姐想问问您，是不是他刚才说错话了才惹您生气的？ 这么无聊的问题你还要来找我？ 哎，我拦不住他，他一直在哭，现在还在院子外面哭呢。 邵静柔是有背景的，京城邵家，家里不从商，但爷爷从军，职位做到了将军。虽然前几年退休了，邵家的权势比之前弱，但还是不能惹的。 让他回宴会厅。 林秘书不敢再说什么，临走时才注意到顾恒刚换的白衬衫上有红酒渍。 顾总，您的衣服。 顾恒低眸扫了一眼，难怪林秘书这么惊讶，他有洁癖，这种大块的红酒渍弄到衬衫上，林秘书还是头一次见。应该是刚才跟沈清离贴着，被他裙子上的红酒渍蹭上去的。想到这儿，顾恒喉咙发紧。 再帮我拿套衣服过来。 林秘书恭敬地应了一声，顾恒返回休息室，沈清离已经换好裙子，规规矩矩站在里面了。林秘书送来的是一件黑色小礼裙，长度刚好遮到膝盖，上半身也没有任何暴露的地方，却很好地勾勒出女孩的腰身，黑色布料将她白皙的皮肤衬得更加晃眼。她把刚才弄得有些乱的辫子解开，随意地散在肩膀上，整个人透着金贵清纯。 哼，这样就不像未成年了。 这条裙子沈清理也很喜欢，赫本风黑裙，周雨泽送给她的那条纱裙穿上确实有点像小孩。 你的衣服。 她也注意到顾恒白衬衫上的红酒渍，顾恒朝她走过去，勾住她的一缕头发放到前面，遮住锁骨上的红痕。 担心我不如担心你自己。 沈清离这才发现自己锁骨上被顾恒留下了吻痕，发现女孩气愤地看着他，顾恒勾了下唇。 要继续吗？ 沈清离推开他往门口走。 你去找别人吧。 他离开后，顾恒进了休息室里的浴室，在休息室里耽误不少时间，回到宴会厅时，里面的人明显少了很多。周雨泽在跟一名穿着旗袍的女孩说话，看起来是京圈里的权贵小姐，单单她手腕上戴着的帝王绿翡翠手镯都是上百万的价值。沈清理找了个地方静静坐着，他低头回复了一下培训班里家长的问题，再次抬起头时，周雨泽不在那边了，那名女孩旁边站着顾恒，刚才跟周雨泽说话端着姿态的样子跟顾恒在一起时完全不一样，多了小女生害羞和崇拜的情绪。顾恒神色淡淡，跟他说了句什么，女孩立刻笑了起来，两人间的氛围很好。 清理，你怎么换了裙子？ 我说怎么看不到我穿着公主裙的妹妹了。 周雨泽在他旁边坐下，声音温润的打趣。沈清离说了一下自己换衣服的原因。 怎么不来找我？我可以带你去换。 我不是小孩子了。 是，我们清离啊，已经是大姑娘了。 说话间，那边的顾恒和旗袍女孩不见了。 雨泽哥，我刚才看到你跟一位穿着旗袍的女孩说话，她是谁啊？ 她呀，京城江家的独生女，父亲和爷爷从政，在京城地位非常高。顾家和江家有意联姻，万一江路真的成了顾太太，现在结交一下，以后对合作有助益。 原来那个是江家的独生女。 沈清理早就听说过，京城权贵圈子里，婚姻是双方家族利益、人脉和金钱交换共赢的一种方式。权贵世家想继续待在金字塔顶端，用婚姻来做代价是最划算的。顾恒自然也不会例外。 两家以前关系就好，联姻的事情还没有定下来，顾总妻子的人选也不一定是江小姐。 沈清理点点头，对于这些事情跟他没什么关系，听听就好。宴会快要结束，周雨泽看沈清理兴致缺缺，便带着他提前离开。雅园外，一辆宾利先开了过来，停在保时捷前面。周雨泽让沈清理先去车上等。 周总。 周雨泽停住脚步，跟站在门口的顾恒打招呼。 哎，顾总也要走了吗？ 是啊，总有女人缠着恒哥哥，今晚的晚宴真是无聊透了。 说话的是江璐，她站在顾恒身侧，两人站在那里，一个金贵冷傲，一个端庄温柔，无形中跟外界隔绝。看起来江璐今晚是顾恒的女伴。 江小姐说笑了，顾总生得俊朗，又有能力才华，京城里的贵女们自然希望能跟他多接触接触。 他们是什么身份？就算能跟恒哥哥说两句话，也绝不可能进顾家的门。 顾恒清俊的眉微微拧着，语气无奈。 你吵着要回去，怎么又站在门口聊起天来了？ 你要跟我一起吗？ 我还有事。 顾恒语气冷淡，上前帮江璐打开车门。江璐开心地坐了上去，宾利开走，顾恒走到周宇泽面前。 周总，搭个便车。 顾总不是还有事？ 我跟江璐不顺路，要回一趟乔月。 周宇泽不好拒绝，伸手示意他上车。顾恒径直往保时捷后车门走去，看到一步步走过来将车门打开的男人，沈清离诧异地看着他。顾恒若无其事地俯身坐进去，周宇泽站在副驾驶门边。 清离，你来副驾驶，顾总要跟我们一起。 闻言，沈清离慌忙起身，屁股还没离开座位，胳膊就被旁边的男人一把按住，杏眸震惊地看着他。顾恒黑眸沉沉，没有看他，手上的力道却一点都没减。沈清离知道这个位置是换不了了。 宇泽哥，我就坐后面吧。 周总，用不着这么见外。 周宇泽满是疑问，顾恒不是不喜欢跟别人坐一起吗？但他没多想，坐进了副驾驶。顾恒就在车上，周宇泽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有一句没一句地跟顾恒描述巴厄科技未来的发展意向。顾恒在后座闭着眼睛，手也从沈清离的胳膊上移开，听到感兴趣的开口回应两句，不感兴趣的就闭着眼睛继续休息。到了市中心主干道上，顾恒提了一句， 球童住哪儿？ 这样的称呼让沈清离嘴角一抽。 球童？ 没关系，我们先去乔月集团。 有关系。 黑暗中，顾恒意味深长地看了沈清离一眼。 球童挤到我了。 沈清离低头看了眼车厢，他离他十万八千里，哪里挤得到他？正要说话，前面的周宇泽笑了起来。 顾总真会开玩笑，清离这么乖的小姑娘，您总是为难她。 乖吗？听话的才叫乖，他听话吗？ 顾恒忽然伸手一把抓住沈清离放在腿上的小手。周宇泽看着前面的路，完全没注意后面两人的动作。 清离小时候父母哥哥都宠着，连叛逆期都没有，确实很听话。 顾恒拧眉看了沈清离一眼。 被家里人宠着，怎么还这么缺钱？ 沈清离没看他，专心地挣脱着自己的手。 清离住的地方就在这边，那我们就先送清离。 顾恒没说话，沈清离应了一声。车子拐进老旧小区，停在单元门口，沈清离下了车。 哥哥明天就要走了，有事情一定要给我打电话，没事也可以打。 沈清离站在外面冲他笑笑。 好的，宇泽哥。 保时捷朝乔越集团驶去。 周总喜欢他？ 年少时觉得清离可爱，现在见他成了大姑娘，确实有心动的感觉。 你不是拿他当妹妹吗？ 唉，妹妹只是一种借口，清离对人的防备心挺重的，要是没有这层关系，说不定他都不会跟我出来。顾总也对清离有兴趣。 你说他对人的戒备心重，那他有没有可能跟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就能做出亲密举动？刚才你没注意的时候，我看到他摸了一个男人的腹肌。 顾总是不是看错了？清离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的。 顾恒没再说话，指尖一下一下地点着膝盖。 距离开学还有一个星期，沈清理已经想好不去上课了，给辅导员要了一份休学表。做高尔夫球童收入确实高，特别是在京城这个地方，单单只是这个月的小费都快10000了，其中最高的一笔小费是那晚顾恒的5000块，只是没有当场给他。沈清离看到时在心里默默地骂顾恒，这5000块似乎在故意提醒着他什么。开学前3天的一个下午，沈清离按时到高尔夫球场上班，杨姐却忽然把他叫到办公室。 这两天有客人投诉你，清离，你是不是惹到什么人了？ 沈清离回想这两天，他没有跟任何一个客人闹过矛盾，而且相处得很和谐。 没有啊，我一直跟以前一样。有说投诉的原因吗？ 没说，是打电话过来投诉的，对方是我们球场的高级 VIP， 说你服务态度不好还骂人。 我没有，我从没有骂过客人的，能告诉我是谁投诉的吗？ 别说骂人了，他连说话都不会对客人冷着脸。 哎呀，客人个人信息我们不能透露，清理很抱歉啊，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 沈清离不能接受这么莫名其妙的辞退。 杨姐，我这两天真的没有跟任何客人发生过冲突，而且就这样被辞退的话对我太不公平了。 清离，这一个月你的工作态度我们都放在眼里的，但是这位客人我们实在惹不起，他开口说要让你离开高尔夫球场，我们也没办法。 杨姐很是为难，她喜欢沈清离，但还是要以球场的利益为重。 这个月的工资还是会给你发的，我顺便还给你申请了2000块的员工福利，算是我对你的补偿吧。 沈清离离开办公室，回员工休息室换衣服收拾东西，离开球场时刚好遇到下班的林志，他并不知道沈清离被辞退的事情。 清离，你不是下午的班吗？怎么还不换衣服啊？ 我被辞退了，有客人投诉我。 辞退？ 他在这家球场做了5年球童，除了那些跟客人吵起来或者打听客人个人信息的球童被辞退，其余被投诉的最多只是扣工资或者重新培训。而且沈清离性格这么好，哪怕是胡搅蛮缠的客人都对他很满意，怎么会被辞退呢？沈清离把刚才杨姐跟他说的话转述给林志。 等晚上我去给你查你前两天接待客人的信息，筛选一下就能够知道是谁投诉的你。 除了京圈里特别有权势的那几位，否则没人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威胁星顶高尔夫球场。 不用了，查看客人信息要是被发现的话，你就…… 你也算是我徒弟，看着自己徒弟不明不白被辞退，我心里也不舒服。总之这事你不用管，我去给你查。 他把沈清离送到门口，看他上了网约车后才折返回去，着手查沈清离前两天接待的客人资料。那天顾恒打完球临走时，林秘书特意交代他，让他在球场照顾着点沈清离。林秘书的意思就是顾恒的意思，现在他托他照顾的人被莫名辞退，他当然要找出原因。沈清离回到出租屋，边在手机上翻找着兼职工作招聘，边在合租房的公用厨房里下挂面。这一个月都是在球场吃的晚餐，每天都很丰盛，现在被辞退了，只能继续啃包子吃挂面了，还真有点不习惯。水刚开始，住在他隔壁主卧的女生又带着她男朋友回来了，两人一进门就腻腻歪歪的。沈清离自觉地没跟他打招呼，盯着锅里沸腾的热水。两人回了房间，没几分钟又传来吵架的声音。沈清离觉得烦，把煮面的火调大。住在主卧的女人30多岁，在一个美容院做美甲师，她男朋友是附近的小混混，比她年轻，他们经常吵架，有次吵得还动起手来。沈清离在房间里听到警察过来调解，女人大喊大叫地说再也不会原谅，但没两天又把小混混带回来。沈清离听到口哨声，朝厨房门口看去， 小混混站在门口，一脸色相的盯着他看。 妹妹，煮面条呢？ 哦。 沈清离看到他就心里不适，也不管面条煮没煮好，随便捞起来放到碗里，端着就要回房间。小混混倒也没拦他，只是视线还在他身上上下打量着。 你就是住我女朋友隔壁的小姑娘啊？之前没见过你，有时间请你出去喝酒，加个微信啊，妹妹。 沈清离看他跟得越来越紧，下意识看了眼主卧方向，端着面条就走过去。 姐，我煮面条你要吃吗？ 睡着觉的女人被吵醒，一脸不悦地坐起来，看到自己男朋友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外面去了。 张信，你他妈趁着老娘睡觉出去跟小姑娘搭话？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跟她说话？真是的。 在女人面前，小混混老实了很多，没有再纠缠沈清离，进了房间。女人关起门，两人又开始吵。 跟我一起做美甲的小慧说你要强奸她，说你一看到漂亮小姑娘你就管不住下半身。 沈清离没心情听他们吵架，但这个地方他要尽快搬走。当初租这里时，听中介说合租的是女性，他才租这儿的。晚上他跟曲曼说了一下被高尔夫球场辞退的事情，曲曼说会帮他留意其他合适的工作。第二天一早，沈清离去培训中心上课，还没到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争吵声。 就是那个沈清离，他一个高中学历的来教我孙子画画，考不上中央美院你们负责。 沈清离带的美术班里，一位家长在教室里闹，曲曼和另外一名教舞蹈的老师在一旁安抚他。 奶奶，你有什么事情呢咱们好好的说啊，我们沈老师啊，他现在还在读大学呢，您平常也看得到他教小朋友多认真，而且小南也很喜欢沈老师的，每节课都缠着沈老师帮他修改画作呢。 美术班有主教老师，沈老师只是辅教，并没有影响的。 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一把将曲曼推开，曲曼重心不稳，腰砍到课桌上，疼得他蹙眉。 要么把我孙子今年在培训班的学费退回来，要么给我孙子换老师。我儿子40多岁才娶的媳妇而生的宝贝孙子，可不能让一个高中学历的老师给毁了。 小南从今年年初沈老师还没有来培训班的时候就在上课了。奶奶，您这么闹下去我们就要报警了。 老太太根本不怕曲曼，一屁股坐到地上就开始撒泼。 哎呀，我都听他们一个培训班的家长说了，昨晚他们来闹，你就把费用给他们退了，凭什么我家小男的不退？欺负我是个老不死的。 里面的舞蹈老师注意到站在门口的沈清离，急忙出去将他拉到另一间教室里。 哎，清离，你可千万不能进去啊，这种事儿交给曲曼姐就能解决。 老太太看着头发白了，力气可一点都不小，刚才来的时候站在培训班门口骂，他们两个人加一个保安才把他拖进来。 怎么回事？我培训班上的学生让曲曼退培训费。 退培训费时不时都会有的，曲曼姐都习惯了。 沈清离意识到什么，昨天高尔夫球场辞退他，培训班这边也有家长来闹，这也许并不是巧合。沈清离主动提出辞去美术班助教的工作，曲曼和跟他一起的主教老师劝了半天都没有改变他的想法。沈清离知道培训中心的人都同情他的遭遇，但是家长三番两次拿他的学历来这儿闹，时间久了会影响培训中心的声誉，而且他只有高中学历也是无可辩驳的。回到合租房里，沈清离将自己闷在床上，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会是谁呢？ 他能想到的只有顾恒。顾恒之前说过不让他出去工作，让他回去好好上学，但暗地里动手脚又不像他的性格。要是他真的不让他工作，当场就让主管把他辞退了，用不着使这种手段。 傍晚沈清离醒了，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好好睡一觉，中间醒了好多次，被情绪裹挟时总是会想起以前的事儿。父母失踪时他才12岁，在国外读大学的沈清燕就把他接到国外，双亲突然离开他无法接受，但沈清燕给了他最大的关怀和爱，没多久他就走出了阴影。在国外那段时间，沈清燕每天在学校上完课就回家给沈清离做好吃的，以至于在2年前他对做饭都一窍不通，甚至还非常的挑嘴，周末呢就带他到处玩。那几年 F 国每次有画展他都会带他去，等他状态好了特意找很好的学校让他上学，到了高中时期又给他找家庭教师。 哥哥知道清离舍不得 A 国，等哥哥大学念完就带你回 A 国高考，清离要努力学习啊。 4年后沈清燕带他回国创业，就在他成立的公司有一些起色时，在国外谈生意的他突然发生车祸，正想着负责沈清燕的医生忽然给他打电话。 沈小姐，沈先生2小时前心脏骤停，我们已经抢救过来，现在状态刚稳定一些。 沈清离心凉了半截，沈清燕出事后就在 F 国医院接受治疗，他本想接她回国，但主治医生说沈清燕不能再折腾了，要是在路程中发生呼吸骤停或者其他危险症状很容易死亡。沈清燕留学时买过 F 国的医疗保险，回国2年账户里也一直在缴纳，所以治疗费减免大部分。只是今年以来，沈清燕呼吸骤停越来越频繁，身体也出现了其他症状。 赵医生，再这么下去的话我哥会不会…… 我们也很担心这个问题，不过沈小姐，F 国出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案，就是针对像沈先生这样的病人，您愿不愿意尝试？ 如果做了，有多大几率让我哥醒过来？会不会伤害到他？ 风险肯定是有的，任何治疗方案都有风险，但有80%的成功几率。 需要多少治疗费用呢？ 这个要看患者自身的情况，根据沈先生的状态的话，我估计大概100万吧。 我再考虑考虑。 好，还是尽快给我答复。沈先生现在的状态越来越差了。 窗外下起细雨，100万。沈清离想着自己现在的窘境，他要怎么凑到100万？他点开微信，只见落在顾恒的黑色头像上。顾恒有100万，只是不知道他肯不肯借他。正当他下定决心要给顾恒借钱时，林志忽然给他回了消息。 清离，投诉你的人我们确实招惹不起，你也只能自认倒霉了，你是不是惹到顾总了？ 信息下面林志给他发了1-2个人名，都是他在同一天2个时段接待的客人，而这2个人沈清离很眼熟，上次顾恒来高尔夫球场时带的2名高层就是他们，当天他也认出他们了。难道真的是顾恒吗？让他的工作全丢了，最后走投无路只能去求他吗？可在那个雨夜让他主动靠近顾恒的，除了绝望还有别的东西。沈清离的眼泪砸到手机上，这是他一直以来最害怕的真相，他一直相信顾恒不会做这种事儿。 谁啊？ 我呀、妹妹，不行我去你房间玩玩吗？ 是那个小混混，听他的声音似乎喝醉了。沈清离急忙拉柜子将门抵住，但外面的人还在撞，门板颤动仿佛下一秒就会被撞开。 你不怕被你女朋友听见吗？ 哎呀，早就醉晕过去了，今晚给你看看老子的厉害，长得这么漂亮老子还是第一次见的，谁让你这么勾人的？ 小混混越说越难听， 沈清离去床上拿手机，小混混换了个工具开始砸锁。沈清离一慌，指尖碰到了手机屏幕。 清离，你在做什么？怎么这么吵？ 云泽哥。 沈清离很意外，可能刚才周雨泽刚好打电话过来，他太紧张没注意到。剧烈的砸门声传到手机里。 到底怎么了？我就在京城，你在哪？ 我在出租屋里面，隔壁的男人喝醉了，他想进我的房间。 好，挂了电话你先报警，我十分钟后就到，记得有东西堵着门。 最终小混混没有进来，他砸锁的时候砸到了自己的手，疼得满地打滚。沈清离搬了很多东西堵在门口，自己也坐在那里紧紧地撑着门板，他一刻不敢松懈，直到一阵敲门声响起。 清离，是我，开门。 雨泽哥。 嗯，没事了，这个人好像晕过去了。 周雨泽听到里面一阵搬东西的声音，然后门开了条缝，沈清离露出半边脸，漂亮的眸子在观察外面。 吓坏了吧？没事了。 周雨泽冲他笑笑，让他放松些。警察也很快就到了，沈清离跟着他们去了警察局。他描述经过时，周雨泽一直在旁边陪着他。还在醉酒状态中的小混混也被拘留了。从警察局出来，沈清离依旧惊魂未定。 明天你暂时搬到我那里居住，这种合租房太危险了。 沈清离点点头，整个人情绪很低落。周雨泽的助理上车后转头对他说， 周总，顾总在不夜城，要不要过去一趟？ 听到顾恒这两个字，沈清离双手下意识握紧。周雨泽看了眼沈清离， 不过去了，反正明天去乔月还能谈。 可是今晚是邵静茹的生日，要是不去一趟。最近一直在传顾总和邵静茹复合的事。 去吧。 没等周雨泽回答，沈清离抬起头看他， 不要因为我耽误了你的工作。 周雨泽伸手想摸他的头顶，被他躲开了。 雨泽哥，我没事，只是刚才被吓到了。 沈清离努力让自己打起精神来。 好吧，那你跟着我过去一趟吧。 沈清离乖巧地点点头，周雨泽看向他的眸中带着柔和的笑意。到了不夜城，沈清离原本想在车里等周雨泽回来，但周雨泽不放心。 这里晚上什么人都有，你还是在我旁边我才放心。 沈清离不想给周雨泽添麻烦，下车跟着他进了不夜城。周雨泽带着他进了二楼包厢，包厢很大，像是一个小型的宴会厅，里面站着的坐着的人很多，还有富家少爷站在沙发上唱歌，现场非常嘈杂。能看得出来，来参加宴会的都是上流人士，但纵使在这么嘈杂的环境里，沈清离一眼就看到卡座上神色淡漠的男人。顾恒修长的指尖夹着支烟，没有点，翘着二郎腿，姿态散漫地靠在沙发上。他旁边邵静柔穿着一条红色长裙，温柔妩媚，正在给他倒酒。周雨泽让沈清离坐到最侧沙发上等他，他则端起一杯香槟去给顾恒敬酒，顺便把他带来的礼物送给邵静柔。沈清离坐的位置偏，但余光还是能看到顾恒那边的动静。礼物被邵静柔接了过去，打开，邵静柔捂着嘴有些惊讶。顾恒说了句什么，邵静柔就把周雨泽的礼物收下了。 过了这么多年，恒哥还是喜欢静柔姐？ 那肯定的呀，白月光，你在网上没看到啊？哎，你猜恒哥跟他分手后为什么再也没有交往过女朋友，在等白月光回头呢？ 哎，听说商业酒会那晚，江璐给邵静柔脸色看，恒哥没在那段时间，两人就差动手了。 静柔姐说啊，这些年顾总一直在生她的气，她也在生顾总的气，现在看来是和好了。 旁边两名顾家小辈在八卦，沈清离在里面就是个局外人，格格不入。 周总带女伴来了。 邵静柔的声音闯进沈清离的耳朵里，他抬眸，只见他踏着婀娜多姿的步伐，端着一杯红酒朝他走来。 小姑娘，上次姐姐把你衣服弄脏了，敬你一杯，就当是姐姐给你道歉了。 他站了起来，看到地道面前满满一杯红酒，内心抗拒。 哎，跟上次不太一样啊，你生病了吗？ 沈清离今天状态非常不好，脸色苍白，嘴巴很干，同样没有一点血色。 有些不舒服。 既然不舒服，那这酒…… 邵静柔将红酒倒了一半出来。 喝一半吧。 沈清离依旧没接，下意识看了眼周雨泽。 邵小姐，清离还小，不能喝酒。 周雨泽坐着没动，温声帮他拒绝。邵静柔挑着明艳的眸子， 18岁以后就是大人了，难道还能做一辈子小孩？ 说着他仿佛想起什么，捂嘴笑了起来。 周总难道还没让妹妹体验做女人的感觉吗？ 男人和女人间感情好，不一定就是为了那件事。 看来妹妹还真是个小姑娘，不过这酒你要是不喝，就是不原谅姐姐，那姐姐今晚可就要伤心喽。 邵静柔不愧是演员，身上戏非常多，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今天又是她的场子，现场好多人都对沈清离投来不友善的目光。沈清离听得出来，她今天是故意为难她。顾恒在场，周雨泽又不敢护着她。要是这杯酒她不喝，邵静柔等会儿还不知道要用什么手段来对付她。而且周雨泽是来谈生意的，惹了他们会影响到周雨泽。犹豫片刻，沈清离伸手接过酒杯。周雨泽蹙眉拉住他的手。 邵小姐，我替清离喝。 我的场子上不玩英雄救美，我是欣赏喜欢小妹妹，跟周总无关。 没事的，雨泽哥，半杯酒而已。今天晚上是邵小姐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 沈清离大方地说完，在邵静柔玩味的注视中，高脚杯放到唇边。 邵静柔， 清冽磁性的声音响起，包间内瞬间静了下来。邵静柔一脸无辜地侧身看过去。 阿恒，我只是想给妹妹道个歉。 顾恒目光带着寒意扫了他一眼。 等会儿吐出来，用你的裙子擦吗？ 邵静柔抿抿唇，带着不悦夺回沈清离手里的酒杯。好不容易顾恒今晚愿意跟他说两句话，又把他给惹生气了。他不就想帮他给周雨泽一个下马威吗？沈清离继续坐在角落里，邵静柔这么一闹后，大家都察觉到顾恒心情不悦，包厢里安静了许多，他甚至能听到周雨泽和顾恒交谈的内容。 八恶已经洗干净了，顾总的顾虑我都明白，父亲那边肯定是希望我们合作的。第一笔订单，乔月先付1/3的款项。 沈清离听得昏昏欲睡，忽然有人撞了一下他的胳膊。 哦，夏明芝。 夏明芝笑眯眯地看着他，顺手递给他一杯果汁。 你怎么不拿点东西吃啊？我看你都在这里坐了半个小时了。 沈清离接过果汁喝了一口，是鲜榨的橙汁。 谢谢，我等周总。 夏明芝转头看了眼正在谈公事的两人，原本卡座上坐着的人全都自觉去了别的地方，邵静柔也走到吧台边跟几名年轻女人说着话。 今晚来这里的都是金圈里从小一起长大的权贵子弟，周总倒是可以，人家生日聚会他带着合同来谈生意。 夏明芝语气中都是不解，看沈清离局促，他便给他介绍起来。 那你看，刚才那边唱歌唱得最嗨的那个，徐家小公子徐星兰，跟顾总一起长大的玩伴，还有那个搂着他女朋友不撒手的商家大公子商萧，情种一个，跟顾总是铁哥们儿。 沈清离现在对关于顾恒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听着他说甚至开始烦躁，但夏明之完全没注意到他还在介绍。 至于我呢，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你来猜猜。 说着说着还互动起来了，不过沈清离完全没那个心思。 我去下厕所。 他站起身，没管身后跟着他的夏明之。从厕所出来，沈清离正弯腰洗手，顾恒走了过来也弯腰洗手。沈清离就当没看见他，擦干手就往外走，胳膊却被他一把拉住。 没看见我？ 沈清离杏眸清冷地看着他。 我没有熟到打招呼的地步。 视线相撞，顾恒黑眸一挑，手用力，自然地将女孩柔软的身体揽入怀中。几天不见，顾恒看见女孩就想抱她。他刚抱住沈清离，就被他一把推开了。沈清离一脸防备地看着他。顾恒心里有些失落，黑眸沉沉地看着他。 刚才要不是我，那杯酒就到你肚子里了。 他也没生气，目光在他苍白的脸上流连。 脸色这么差还敢喝酒。 沈清离垂下眸子，想起自己丢了的工作，心底涌起酸涩。 宇泽哥有求于你，不想麻烦他，一杯酒而已，喝了也不会死。 我饶你了。 感觉今晚小丫头的火气格外重。 你自己酒量多少心里没数啊？ 他拉着他的胳膊。 上次要不是我在，你猜猜那姓周的会不会对你做什么？ 你莫名其妙。顾恒，我最后再说一次，我和宇泽哥之间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普通朋友？普通朋友会三番两次要你跟着他来这种场合？ 你管不着，就算我跟宇泽哥真的在一起也不关你的事。 沈清离此刻就像是被惹急了的刺猬，今晚要不是周宇泽赶来，他此时还在警察局惊魂未定，顾恒却还在胡乱猜测他们的关系，而且他的工作也是被他。顾恒稳稳勾唇，骨节分明的指尖捏住他的下巴。沈清离偏头躲开，他加大力道逼他直视他。 你真跟他在一起了？ 沈清离死死咬着唇没说话。顾恒黑眸眯起，带着骇人的戾气。 沈清离， 放开我。 沈清离被他身上的寒意射住，眸子里泛起泪光。 缺钱还是缺男人？上次我给你的钱你不收，你不愿意跟我，周宇泽一出现你就一步步离地跟着他。 别说。 顾恒不放过他，将他抵到冰冷的墙上。 跟他分了，否则下次我当着他的面亲你。 顾恒，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呢？我只是想好好生活而已。 怎么跟着我不能好好生活，一定要跟着姓周的？ 顾恒语气沉沉，黑眸中仿佛有吹不散的迷雾。沈清离看不清他的情绪。 怎么好好生活？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好不容易看到希望，我又掉进泥潭，你让我怎么活呢？ 沈清离说着，眼泪流了下来，不甘和委屈都在这一刻发泄了出来。顾恒看着他的眼泪，莫名觉得心口犯疼，很奇怪的感觉。 跟着我，你就有选择的权利。 他难得温柔，可沈清离已经被各种痛苦的情绪裹挟，完全沉浸在那些低落的情绪里。他只觉得顾恒在用哄别的女人的话来哄他。同样的话，他今晚会不会也跟邵静柔说呢？他身边有这么多女人，他不想成为其中一个，更不想成为见不得光的小三儿。顾恒看着他苍白的脸，无助的神情，心里像是堵了块大石头。 他捧着他的脸。 沈经理，跟我好吗？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他轻轻拭去女孩眼角的泪水，闭上眼睛去吻她。在顾恒吻上她唇角那一刻，啪的一声，顾恒浑身一僵，他松开她，舌尖抵了下被打的脸颊。方才的柔情已经完全消失，黑眸中附上了寒冰。沈经理打得不重，他的手本来就在发抖，要不是因为太想，甚至有种他摸了一下顾恒脸的感觉。但沈经理在打完顾恒的那一刻就后悔了，他使劲攥着刚才打他的手，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里。他打了顾恒，心脏一阵阵的抽疼，他尽量保持镇定，说话时却带着哭腔。 不要碰我，我想要的东西你给不了。 守在外面的雷泽听到里面的动静，问了句， 顾总。 没事。 顾恒直起身体，指尖磨蹭了下刚才被打的地方。很好，他活了快30年，第一次被人扇巴掌，竟然是被这个小丫头。别怪他贱，见不得沈清离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上赶着让他打，这次算他活该。 看来是真的不想跟我。沈经理，好自为之吧。 沈清离跟着周雨泽回去时，周雨泽和助理一直在车上讨论刚才的事儿。 之前不是谈得好好的，顾总去了趟卫生间回来又说合同不行，是不是哪个不长眼的惹他不开心了？ 沈清离心虚地看着窗外，要不是顾恒来卫生间堵他，他也不想惹他，而且每次跟他单独相处，他都…… 别多想，也许就是我们合同的问题。 周雨泽头疼的捏捏鼻梁。 修改好后，下个月再过来一趟。青林，我明天要飞 F 国，你暂时…… 雨泽哥要去 F 国？ 是啊，去那边办点事。哎，对了，青燕是不是也在 F 国？ 哦。我能跟你一起去吗？机票钱我会转给你的。 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去看沈清燕了，以前他不担心钱的问题，几乎每个月都会去看他一次。自从舅舅一家消失后，他连机票都舍不得买。但是这次他要过去看看沈清燕的情况，然后让医生换新的治疗方案。 可以啊，但是机票钱我不会收的，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和哥哥这么见外？ 可是 青离，我们确实几年没见，但在我心里你一直是我妹妹，你总分得这么清楚，我心里很难过。 对不起雨泽哥，我哥以前说过让我不要理所当然地接受别人的帮助，我只是不想欠你太多而已。 沈清燕说，女孩子要有尊严，有傲气，自尊自爱，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现在她已经让她失望了，不想再变成能心安理得接受别人帮助的人。舅舅一家消失后，她确实举步维艰，但不代表别人必须帮助她。至少在她还能坚持下去时，她有自己的原则。 青燕也是我朋友，那这次就当我也去探望探望她，不可以再拒绝我了。 沈清离点点头。路上有些堵，经历了这些事儿后，他疲惫地靠在车上睡着了。周雨泽伸手将他揽过来，让他靠着自己。 周总，沈小姐已经没工作了，她为什么不跟您开口让您借她钱呢？ 前面的助理低声问着。周雨泽小心翼翼地看了眼熟睡的沈清离，冷声警告， 下次再在清离面前提这些事，你不用再跟着我了。 助理闭上了嘴。周雨泽轻轻握住沈清离的手，跟他十指相扣，幽深的眸子看着他。 清离，你什么时候才肯依靠我呢？ 周雨泽的公寓住在市中心商圈里，两个房间，沈清离住客房。为了感谢他的收留，沈清离早早就起床做早餐，他煮了两碗鸡蛋面。他厨艺不好，以前沈清燕从不让他进厨房，这两年自己一个人也学会了煮些东西。舅舅一家舍不得请佣人，所以只要他在家都会负责他们的早餐。周雨泽吃了一口， 味道不错，还会做什么？ 沈清离眨眨眼睛， 一些家常小菜，比如说番茄鸡蛋汤、炒小青菜、醋溜土豆丝。 挺好的，以后再取几道肉类的菜，清离就是位好妻子了。 沈清离认真地看着他，说话时秀眸闪着光点。 我不想这么早嫁人，我的梦想是做室内设计师，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你说过的。 沈清离从小就喜欢画画，在大学时对室内设计有了兴趣，只是现在他的梦想要暂时停滞一下了。 女孩子其实不用这么要强，适时依赖别人，自己会轻松些。清离，我希望你能依赖依赖我。 沈清离低着头，避开他温和的视线。舅舅一家刚搬到京城来时，对他很好，那段时间他以为他又有了一个家，但这美好的后面却是算计和阴谋。他们离开了，带着属于沈家的财产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又怎么敢再随便依赖别人呢？ 雨泽哥，其实你已经对我很好了，而且能再见到你，我真的很开心。 周雨泽眸中的笑容淡了些。 快吃吧，我们中午的飞机，吃完去机场。 F 国清晨，此时 F 国正值冬天，天灰蒙蒙的，机场外是一片白茫茫的雪。沈清离跟着沈清燕在 F 国生活了三年，这里医疗和科技很发达，特别是近两年黑岛越来越猖獗。这里有全球最大的赌场，听说赌场下面是一个人口贩卖的拍卖会，但从没有人证实过。出了机场，周雨泽就让司机先去 F 国高新区医院，沈清燕就在那里接受治疗。进了医院后，周雨泽一直走在前面，沈清离原本担心他找不到他哥哥的病房，但周雨泽似乎很熟悉，一路上都没有问过护士站的护士，他就找到了沈清燕的病房。 雨泽哥来看过我哥吗？ 我跟清燕算是发小，他出事后我确实来看过他几次。 沈清离点点头，周家的巴厄科技跟 F 国的原材料工厂有合作，他来看沈清燕并不奇怪。进了病房，沈清燕还是跟沈清离最后一次来看他时一样，他就静静躺在白色的病床上，外面的阳光透过百叶窗落在他清瘦的脸上。沈清离眼眶湿润，他拉住沈清燕的手。 哥，我来了，雨泽哥带我来的，舅舅他们走了，把沈家的房子也卖了。哥，你快醒过来，帮我揍他们。 小时候沈清离每次被人欺负都是沈清燕出面解决的，解决方式很简单，揍他们一顿。 清离，别太难过，我的助理在附近酒店订好了房间，坐了一晚上飞机，一定很累了，先去休息吧。 沈清离摇摇头，冲周雨泽笑了笑。 我想跟我哥待一会儿。 周雨泽摸摸他的脑袋。 好，那别哭鼻子，我带你来看青燕，可不想把你惹哭了。 沈清离点点头。周雨泽离开后，沈清离想帮沈清燕擦擦脸，起身去卫生间接水，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外面说话的声音。 雨泽，怎么来这么突然，还把沈清离也带过来了。 赵医生，别打扰清离。 两人走远了，沈清离蹙蹙眉。 赵医生是沈青燕的主治医生，华人医生会中文，专攻脑部神经科，是当初医院里特意给他安排的。两人在沟通上没有障碍，沈青礼也能更好地了解病情，提议让沈青燕换治疗方案也是他的意思。只是没想到赵医生会跟周雨泽认识。沈青离在医院里待到下午，跟沈青燕说了很多话，把最近开心的不开心的都跟他说了，包括他遇到顾恒主动跟他一夜情的事。 其实我并不是很想告诉你，我知道要是你醒着一定会揍我，不过你高中的时候跟顾恒关系不好，万一你真的听到我跟你的死对头一夜情，也许会气得醒过来呢。 沈青离说完安静两秒，观察着沈青燕，没有任何动静，他有些失望。回到酒店，周雨泽不在他的房间，沈青离简单冲了个澡补觉，也许是把这段时间的委屈和苦楚都对沈青燕倾诉出来了，沈青离这一夜睡得格外好。周雨泽把他的助理留下来陪着沈青离。在酒店吃完早餐后，助理给了他一张画展的票，上午十点的。 周总让我问问你愿不愿意去。 沈青离很喜欢这位画师的画。 去的，我们两个去吗？ 周总在工厂谈完，大概十点半到，你要是不介意，我们可以去画展门口等他。 可能是担心沈青离临时变卦要去医院，助理又说， 周总说想让你放松一些，沈先生病情的事情今天下午赵医生刚好有空，可以下午去谈。 我会去的，我们现在就去那儿找雨泽哥吧。 去画展的路上有些堵，沈青离坐在车里翻着手机，一条曲曼给他发的信息跳了出来。 青离，还记得那天早上来培训中心闹的小南奶奶吗？我们报了警，今天晚上来培训班道歉说你得罪了顾家二公子，二公子让他们来把你从培训中心逼走。 沈青离对这个结果并不感到意外。 曲曼姐，不用查了，我已经知道了，我走了之后没有人再会去找培训班的麻烦，小南奶奶那边我去沟通，高尔夫球场，培训中心，顾恒真闲。 他无奈地笑了下，都是他自作自受，那天不应该一时冲动主动招惹顾恒的。失神间手机忽然震动起来，是林秘书的号码，他给过他名片，他按了挂断没接，林秘书接着打，手机第三次响起，沈青离接了。 沈小姐，上次我去给您交学费时给您的辅导员留了电话，今天学校开学，他打电话问我您为什么没有去。 这个电话应该是林秘书以个人名义打给他的，但他心里依旧不舒服，跟林秘书说话的语气不太好。 我的休学申请已经提交上去了，估计是辅导员没注意，上学的事情是我的私事，学校再打电话给您，您不用接就行。 说完沈青离挂了电话，看着车窗外的雪景一时失神。只要哥哥醒过来，他就能继续上学，会有这么一天的。到了画展门口，沈青离看了眼时间，已经十点半了。 周总已经在里面了。 沈青离下了车，这里是一个艺术展厅，这次的画展主题是海洋，所以里面的画大多数都是海和海底生物。正中间放置着一个巨大的玻璃鱼缸，珊瑚鱼影交错，梦幻的灯光从顶部打下来，一时间有种身临海底奇境的错觉。 青离， 温润的声音响起，周雨泽就站在玻璃前，穿着一件米色毛衣，长身而立，如同清风小月。他静静站在那儿，身后鱼群缓缓游过，带起漂亮的水波，他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几乎跟这个海底世界融为一体。沈青离走近，周雨泽伸手帮他掸去发间的落雪。 雨泽哥，等很久了吗？ 没有，我也刚到。我记得你很喜欢看画展，刚好收到邀请函了，就问你要不要过来。 沈经理很开心，这段时间他的神经一直紧绷着，除了工作赚钱，就在担心沈清燕的情况。周宇泽似乎看出来了，没拉着他闲聊，两人朝最大的一幅画走去。 我带了相机，会照得很清晰。经理，你过去，我帮你照。 沈清理整理了下自己的外套，走到那幅画旁，笑盈盈地看着镜头。照片拍好，周宇泽看着相机里冲着他笑的女孩，一时失神。 宇泽哥，还没拍好吗？ 沈清理凑过来看，周宇泽将相机往他那边移了些。 嗯，很好看。 看完画展，周宇泽带沈清理去了一家西餐厅，看到菜品的价格，漂亮的杏眸震惊地看着对面的男人。 宇泽哥，这一杯水的价格就是我一个月的开销。 一个月？清理一个月只用300？ 嗯，这两个月除了房租，我就用了290多。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有困难尽量跟我说，要是沈叔叔和林阿姨知道他们从小捧在手心里的姑娘吃这么多苦，一定很难过的。以后有困难一定要跟我开口，宇泽哥还是负担得了你的生活费的。 沈清离听完他的话有些诧异，但经过一上午的相处，他已经没有之前这么疏离周宇泽了。 宇泽哥要养我吗？ 只要你开口，我什么都能答应。 沈清离顿了一下，杏眸中浮现出不解。 别胡思乱想，我说的话没有深层含义。沈家现在变成这样，别说我，我父母也会帮你的。 周宇泽帮沈清离切好牛排。 别跟我太见外。 沈清离低头吃着牛排，轻声说了句 谢谢宇泽哥。 这一刻的周宇泽如同他阴霾了两年的世界里一缕温暖的光。自从沈清燕成为植物人后，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感受到亲人一般的关怀了。下午，沈清离见了赵医生，他给他看了一些他看不太懂的治疗方案。 请相信我，现在 F 国有很多植物人病人都用这个新的治疗方案苏醒过来了，我相信沈先生也可以。 沈清离又翻了一遍治疗方案，包括脑部神经手术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治疗手段。 啊，这位是2个月前使用新治疗方案苏醒过来的病人，你之前应该见过他。沈先生成为植物人时，他的家属还来安慰过你。 沈清离确实记得这位病人，这位病人是在进行极限运动时摔伤，最终成了植物人，已经在这家医院治疗5年了。 我同意换治疗方案，可是治疗费用的话，我哥的医疗保险能报多少呢？ 赵医生面露难色。 因为这是 F 国最新的医疗手段，所以暂时没有纳入保险范围。不过沈小姐，在我看来，只要沈先生能醒过来，无论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对吧？ 他收拾着资料。 现在呢，沈先生的情况越来越糟糕，要是再经历几次窒息，我不保证他还能撑过来。我是真心给您建议，您考虑一下。 沈清离回到酒店时一直犹豫着要不要跟周宇泽说今天的事儿，但是现在能借他这么大一笔钱的只有周宇泽了。傍晚，沈清离站在医院门口等周宇泽。 怎么站在这里啊？不冷吗？ 周宇泽拉着他的手腕就往医院里走，身后的沈清离却停住脚步。 宇泽哥，想去音乐会吗？ 沈清离从口袋里拿出2张音乐会的票。 没有特别出名的音乐家，我…… 没等他说完，周宇泽就将票接了过去。 谢谢清离，我很开心。 音乐会2个小时，沈清离中途听得昏昏欲睡，便去卫生间想清醒一下。 你找死！ 男厕所里传出一阵击打声， 更像是钝器打在人身上的声音。沈清离脸色一白，男厕所冲出来两名身强体壮的男子，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把刀，刀尖上有红色液体往下滴。他瞥了一眼，心脏猛跳，就急忙低下头装作在洗手。两名男子离开后，他小心翼翼地到男厕所门口，只见地上躺着一名衣衫不整的男子，他脸朝下，腹部有一处刀口正在往外冒血，鲜红粘稠的红色液体浸染了地面的白色瓷砖。男厕所里没人，沈清离试探性地踢踢他的胳膊，想看看他有没有活着，但男人没有任何动静。正当他要出去找人帮忙时，他的裤脚忽然被男人揪住。 救救我，救救我。 他说的不是 F 国当地的语言。沈清离立刻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帮他按住伤口，随即用英语安抚他。 我马上出去找人，你坚持一下。 男人侧头看他，头部被钝器击打的伤口也在流血。他缓缓开口，沈清离听不清声音，只从他的嘴型看出他在说谢谢。从卫生间出来后，沈清离一路狂奔，好不容易找到一名工作人员，本想让他先找救护车和警察。工作人员不以为意，将他带到卫生间后，原本躺在地上的男人不见了，只剩下地上的红色血迹。 他刚才就在这儿，这是他留下的血，有监控吗？一定是那两个人又把他带走了。 沈清离用 F 国的语言解释，但工作人员见怪不怪，更没有打算帮他查监控，只是让他不要多管闲事。他站在卫生间里不肯走，工作人员马上找来清洁人员，将地面打扫干净。沈清离看着地上被擦去的血迹，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他刚才最多只离开了5分钟，但那个人已经无影无踪了。失魂落魄地从卫生间出去时，周雨泽从会场出来了。 清离，你离开这么长时间，我还以为你遇到麻烦了呢。 他语气中都是担忧。沈清离面色苍白，他拉住周雨泽的胳膊，将刚才自己经历的事情告诉他。 雨泽哥，我们要不要报警？ 刚才他提议工作人员报警，但他们说警察不会管。 清离，我们去车上。 周雨泽带着他上了车。 对不起，雨泽哥，音乐会还没听完呢。 清离，以后在 F 国再遇到这种事情，你不要管，就当做没看到。 沈清离错愕地看着他，刚才被打的那个男人看起来跟他年纪差不多，当时他并没有多想，只是想救人。 F 国白天归政府管，晚上就是黑帮的天下，特别是在市中心以外的地方，经常有来旅游的年轻人失踪。 沈清离在 F 国生活过，这些他都没有听说过。 我以为这边治安很好的，以前跟哥哥一起在这边生活，没有经历过。 这不是简单的冲突，现在 F 国越来越乱，而且以前青燕是不是在8点后就不允许你出门？ 沈清离点点头，之前觉得沈青燕管得严，他想去给同学过生日都不行，原来是因为这个。 那个男孩被带走之后会怎么样？ 不清楚，这边有个地下拍卖场，也许他会被带到那里。 沈清离心中后怕，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地方。周雨泽拉住他的手， 你不用怕，其实 F 国的治安也没那么糟糕，他们的目标大多数都是年轻性感的女孩。 沈清离面色凝重，他从小到大没经历过这些事儿，现在想起那一地的血依然觉得心悸。看女孩面色苍白，显然被吓坏了。周雨泽换了个话题。 今晚特意请我去音乐会，是不是有事拜托我？ 是。 青燕要换新的治疗方案，需要的治疗费你拿不出来？ 嗯，但我还不确定要不要接受新方案。毕竟，接受新方案的病人少，我担心 周雨泽拍拍他的肩膀。 我相信，要是青燕知道自己做了两年植物人，有被治愈的机会，一定会接受的。 他的视线落在沈清离清纯的脸上。 放心，这100万不白借给你。 沈清离眼睛一亮，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雨泽哥尽管开口。 周雨泽思索片刻， 我母亲最近催着我去相亲，清离帮我个忙，假扮一下我女朋友。 雨泽哥，你确定要让我假扮？ 毕竟在他心里，周雨泽一直是哥哥一般的存在，让他扮他女朋友感觉有点奇怪。周雨泽温润一笑， 很合适啊，我母亲就喜欢你这样清清白白的女孩。就一年时间，这一年我的重心都放在工作上，实在是抽不开身应付我母亲。 我可以帮你，这100万算我借的，等我哪天攒够了钱，一定会还给你的。 他轻轻笑了起来，对未来充满希望。 到时候我哥醒了，可以让他一起还，我哥挺会赚钱的。 能在这么困难的时刻遇上周雨泽，他真的很庆幸。周雨泽整个人放松了许多。 这么说，青离，你同意跟我一起回襄城了？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这是我该做的。 虽然这样假扮男女朋友挺对不起周夫人的，但只是一年而已。 好，我还要在 F 国待一个星期，回去后就把钱给你。 周雨泽眸子里都是笑意，这一刻仿佛在做梦一样。回到酒店，周雨泽送沈清离回房间时，在门口没忍住抱了他一下。 雨泽哥。 沈清离在他怀里浑身僵硬。 抱歉啊，我只是想提前练习一下，免得到时候我们连拥抱都别扭，让母亲发现端倪。 拥抱很容易，不用再特意练习，我到时候会好好配合你的。 周雨泽不舍得松开他，让他回房间好好休息。沈清离直到洗漱完躺到床上，都觉得那个拥抱很别扭，下次还是要提前商量一下，做个心理准备再抱比较好。第二天，周雨泽去谈生意前说想吃沈清离做的饭，他吃完早餐就去了超市，买完食材，助理并没有回酒店，而是载着他去了商场。 王哥，您有东西要买吗？ 周总让我带您去取情侣对戒，他这两天没时间。 情侣对戒？ 是啊，周总说你们在一起了，情侣对戒就当是第一个礼物。 沈清离眉头蹙了起来，周雨泽不是说只在周夫人面前假扮吗？为什么王强会说他们在一起了？他没有当场反驳，也许是王强理解错了周雨泽的意思。 我们回去吧，戒指回国买也行，晚上我会和雨泽哥解释的。 款式周总已经选好了，我们去取一下就行。 王强像是没听到他的话一样，沈清离心里不舒服，但没再说什么。王强根本就不在乎他说的话，他只听周雨泽的。到了商场，销售将周雨泽订好的戒指拿出来，一款铂金戒指，外面有曲面设计，内侧有两人名字的缩写，还有一颗小钻石。